美元。港汇指数102.1升0.1。呢节财经新闻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今晚广东广西要讲的是， 经常有人批评现今世代的青年人娇生惯养，好多上一代人懂得的事和技能都一无所知，原因在哪里？在水深火热的年头，新一代应该如何装备自己？马鼎盛、马恩赐、文杰华一起讲太平盛世，娇生惯养。 今晚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政府现正免费为市民接种新冠疫苗，优先群组包括较高感染风险或较高危人士，市民可以上网预约。政府分阶段在18区的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医院及指定诊所安排市民接种，亦为院舍提供外展接种服务。户籍户人齐打疫苗，上 covidvaccine.gov.hk 预约啦。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机构都做了关于香港人抗疫疲劳的调查，实际上都可能会影响到我们一些的行为。同十字会临床心理学家暨心理支援服务主管张依丽。 日常生活里面怎都要有个平衡，当然我们要继续保持警觉，但是在可以层面上都做帮自己减压舒缓身心的一些活动。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00，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先生，先生，你登记咗做选民未呀？ 吓，好忙啊，唔好啦，听日先啦。 仲听日，听日又听日，截止日期都嚟紧啊。 吓，几时截止啊？ 5月2日咯。 听实香港电台第一台，逢星期一至五，照照10:40嘅《开心日报》， 有选民登记小剧场，话你知登记选民嘅注意事项， 仲有游戏玩，送奖品， 《开心日报》实用资讯陪住你。 色无限，蓝色， 色无限， 蓝地球。 最近有人为种族灭绝的定义争论不休，其实只要某一族群受另一族群打压，我们都必须正视。最理想的结果是双方能够达至和解，而不是冤冤相报，令到加害者和受害者的角色不断调换。以科索沃为例，曾经受塞尔维亚族迫害的阿尔巴尼亚族，1999年在美国联军的协助下，终于将塞尔维亚族踢走，在2008年宣布独立建国。但是仍然住在科索沃的塞尔维亚族就反过来不断受阿尔巴尼亚族打压驱赶。又好似以巴地区，作为纳粹大屠杀受害人的犹太人，在1948年以色列建国之后，巴勒斯坦人即失去家园，在以色列长期占领下受尽围困和压迫。最近以色列抢先为国民接种疫苗，但我们又有没有留意到，无论在防疫措施和疫苗上面，巴勒斯坦人都受到很大的歧视。从科索沃到以巴地区，我们都可以看到一种虚伪，不单止是国家之间，还有人与人之间的虚伪。1999年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族群人权受到西方关注，看来只是因为科索沃是前南斯拉夫未被分裂出来的领土，当独立之后没人再关心当地的族群矛盾。以巴地区亦都一样，巴勒斯坦人的人权在大国眼中是不是仍然会被同等看待的呢？蓝地球，张翠容撰稿。 色无限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知识。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知识领域。Free and 欢迎大家收听今晚的广东广西啊！而家夜晚嚟嘅，唔好搞错系朝早系日头，因为今晚咧坐喺我对面就系文杰华，我哋都系、 我系属于阳光系嘛，属于黑夜， 属于 daylight 嘅。啊，不过唔紧要，今晚咧就即系以前都有做夜晚噶啦，咁咧就加埋晚次啦，咁啊马鼎盛系嚟紧噶啦，咁我哋讲嘅题目叫做太平盛世娇生惯养。 嗱，其实咧我都唔知点解马鼎盛要我做今晚呢个题目，可能喺佢眼中我娇生惯养啦，咁我都想， 我唔知你啦，但系我父母咧，即系以前先，即系成日都话我哋娇生惯养嘅，每一代咧都闹下一代娇生惯养嘅，唔知点解？ 因为咧佢哋经过走难啊、战争啊呢啲咧，一相比之下，见到我哋懒洋洋，啲咩又话诈杀弟弟唔识做， 喂，你去担水，你去担水，佢都话你娇生惯养噶啦， 系冇错，唔单止系咁添啊，你知唔知啊？就系咧，他们成日都用日本仔打仗做比喻， 三年零八个月。 系啦，系如果日本仔再打嚟，第一个要放低嘅就系你咁样啊，唔好陀衰咁啊。 你哋就死啦，走就走唔快，系嘛？以前拎个担挑就孭住两袋行李咁就翻走难翻乡下噶嘛。 系啊。所以呢即係我諗娇生惯养我哋由細到大都聽到，然之后而家由我哋自己本身話人哋啦。 所以可能係咪咁嘅原因啊，马鼎盛你要加埋太平盛世呢四个字落去呢， 一定要啊，一定要啊。 即係乱世就冇得娇生惯养㗎啦。 你攞咩娇生攞咩惯养先。我将呢两个整埋一齐呢，其实係有所指嘅。 嗯。 就係香港人又好啊，中国人又好啊。甚至全世界人又好啊，佢太平盛世，成平已久啊。 嗯， 二次大战七十几年啦。 系咯。 咁啊，基本上地球大部分都系和平嘅，少部分打仗啫。 嗯。 特别系中国大陆啦，冇战争啦，基本上。 系。 有都系边嗰啲 小战啫， 唔多国，同埋时间好短。 系。 影响好细。系。咁香港更加啦。 嗯。 咁太平係好緊要嘅。大家都知道有一句老話叫做寧做太平狗就唔做亂世人啊嘛。好似係好刻薄咁，其實係 嘅。 其實係嘅。 人不如狗啊，大佬。 咁盛世又係一個好重要嘅因素嚟 嘅。 嗯。中國如果你講盛世，起碼開放改革以後啊，咁啊。開放改革以後前十年是不受呢個政治運動的恐懼啦，後二十年咧直頭就厲害了啦， 係啊，物質經濟騰飛啦。 咁四十年的盛世，太平盛世，都是一個幾長的歷史階段。 嗯， 香港就另計啊，香港就 都有 七十年代開始起飛啦， 係啦。 咁啊，衣食无忧啦，开始。 系。 咁啊，八十年代开始四小龙坐大添啦，即系巴闭啦。 到而家都 OK 喎，即系不饥不寒啦，冇人饿死，冇人冻死啊。 你上咗一个地步，即系等于日本咁，你话佢停滞咗卅年啫，佢仲系即系咁 烂船有三根钉啊！ 唔系烂船， 嗰只船仲未烂。 唔系烂船， 香港都系噶，其实唔曳嘅，即系物质生活嚟计。 咁點解 冇以前咁？ 點解我會話即係居安思危咧？呢個危喺邊度咧？ 哦， 呢個危係好即係非常迫切啊！香港即係以前就天之驕子啦嚇，香港人上到大陸又好，出到外邊都好。 嗯 啊，如果即係見到啊馬恩慈。去外面旅遊，咁啲人都話：Are you Japanese？ 係啊，係啊。 啊，見到文傑華，梗係問你啊 ，Korean？ 似咩？依唔係似韓國，似韓國女人。 我都試過俾人哋問啊，即係起碼第一句：Hong Kong 咁即 係。啊，叻喎，算叻喎，識香港已經叻㗎啦。我哋七八十年代去歐洲冇人知。 佢以為香港係日本㗎，真係㗎，真係㗎。 係有試過，我都試過。 係你喺邊？四国噶定系九州噶？我仲落啲，仲落啲。嗱，咁香港老老实实啊，即系佢本身嗰个高度咧就唔会太跌嘅，但系人哋上咗嚟啊嘛， 啱啱 咁嗰个比喻起上嚟咧，就有一个危机感啦。 系 仲有一個咧就係西方而家唔認你係契仔啦， 係、 啊、以前係契仔，而家唔係啦， 想認都冇得認啦而家。 咁啊，大陸咧又發現有港獨喎、啊，咁嚇，咁即係港獨到底個程度有幾深同埋範圍有幾廣咧？咁起碼係即係我認識得大陸嗰啲人啊。即使是大家好友好嘅， 嗯， 系即系亲民戚友咁之类啦、嗯，但系已经即系起咗杠噶啦， 系、 啊、 起杠噶啦， 咁犀利， 一开口就你哋香港， 哦， 你哋香港点解咁乱啊？你哋香港点解咁唔效忠祖国啊？ 系 即系佢好善意嘅，都会觉得你即系为你痛心，为你痛心， 即系分咗你我啦。即係有他者，香港變成一個他者啦。 以前都有㗎啦。 以前冇咁誇張。 以前係仰視， 係啊，而家咧就俯視。 你記唔記得葛優有一個八十年代嘅電影係好過癮嘅，即係嗰個鏡頭好經典嘅。 係， 萬次你哋作為即係編劇又好，即係玩電影嘅人，劇評都好，好經典嘅。就是、北京一個胡同， 嗯、 因為胡同裏邊咧，我哋葛大爺嗰陣時頭度仲有毛嘅，咁啊嗰陣時。可能文杰话你未去过， 系咪活着啊？套戏叫做 唔系，活着系乡下嘅，嗰、那个系北京城市嘅。 嗯， 咁啊，城市啲胡同咧，有啲胡同咧，嗰啲公厕系好怪嘅。嗰啲公厕即系女厕唔知，男厕咧，佢即系首先有一个屏障嘅，未入去以前，嗯、未入屋以前，有一个 L 型， 系 嗰 L 型做咩嘅咧？ 哦， 嗰 L 型系小便处。 哦， 啊！你入去屋先至 系大 开大， 系 咁、那个大爷咧，葛优咧就企喺个 L 处嗰度，一路扮紧事，一路趌个头出嚟，同外边嘅咧装，即系倾紧偈啊，行紧谈啊，同啲胡同嗰啲即系老友啊， 嗯， 咁就有一句系好典型噶，那老张现在上哪儿去啦？即系问一句阿水去咗边度啦？咁啊。葛优嗰句说话咧就非常之，非常之北京话，同埋非常之时代感， 系 啊，就话诶、哎，老马那去哪儿啦？哼，香港啦，即系 去咗香港。 口语系一定冇主谓宾嘅， 哦， 啊，即系一定系好全神嘅， 系 啊，香港啦。哇！犀利啦，香港啦，八十年代，喂，嗰阵时， 咪最紧要尾嗰个字啊，嗰个香港啦，嗰个字啊，嗰个先系话龙点睛啊， 系啊， 即系而家去咗边啦？英国啦， 而家英国唔去啦， 加拿大啦， 咁多疫苗即系话，作为香港人嚟讲，应该有一个居安思危。 唉， 嗱，居安思危，即系文杰话，我哋呢一代人咧。 就慣 了 我唔係你上一代， 細個你細我成十歲啦，咁啊 兩代啊， 佢會係即係細路仔啊，對細路仔嗰陣時一個細路仔多啦， 嚇、 嗯啊，即係周兆龍咁十三兄弟姊妹， 嗯、 啊 好多， 咁但係嗰陣時唔係會覺得係太突然嘅事喎， 因為好多家 庭一家人五六七八個細路係好正常嘅喎、 嗯，養得起就得啦。 嚇、啊，唔係養唔養得起，天生天養嘅啫，加對筷子嘅啫。嚇、啊，即係嗰陣時咧，即使係你係叫做有錢人， 嗯， 啊，即係好似我哋次官咁樣，叫做係有錢人咁，即係屋企可以有媽姐噶啦， 啊， 都唔會攞住碗飯去追細路嘅， 係肯定啦， 有規矩噶嘛，食食唔食唔食啦，係嘛？ 不過會唔會有階級嘅？即係冇階級嘅，就算你好有錢都係一樣，因為你覺得教細路要咁教。 嗱，呢度就係嬌生慣養嘅養字啦，我哋一陣先傾啦。就主要首先係講呢個物質，當其時食飯，我哋細個嗰陣時兩碗白飯、三碗白飯夾餸就係、是。夹面前嗰啲嘅啫，你如果过咗嗰个餸咧，就大人夹俾你，啊睇下几乖喎、啊，啊强仔整件啦咁，咁、啊、就有。但如果你伸筷子过去咧，即刻缩缩、哦、啊，个缩字唔知点写， 唔知啊，呢个声音嚟嘅， 即刻 缩，系啊， 呢个缩 打落去个手背度， 攞筷子缩 系。 飛象過河， 係啊， 唔係佢仲要好快喎，即係好有技巧喎。嗱，你筷子通常拎住，佢一轉手咧，就個筷子頭啪咁剝落嚟。佢唔係用夾餸嗰度嚟剝你嘅， 佢睇見你已經係眼金金望住嗰碟嘢， 準備 若欲試。 你一出手咧，佢本來就係你拎筷子梗係㗎嘛，個筷子頭㗎嘛，佢可以嘈一聲反轉啪咁打你啲嘢，跟住你再望下佢形形。仍然原本接住， 基本功呢啲基本功， 哇好叻喎！ 打仔一基本功，索 你有冇見過凌尊中搞啲咁嘢咧？ 唔係見過而係 搏過， 而係經過，經過， 係啊！即係嗰陣時我最有印象就係呢一招啊！即係老豆竟然識呢一招，阿媽就唔識嘅。 阿媽用第二啲招， 阿媽唔會搏嘅，我唔知。文傑華可能女又唔同啦。 唔係㗎，冇分男女啊。嗰陣時候，亦都冇分話即係男尊女卑添。即係總言之，你下一代你就身份就係咁，即係你係晚輩。譬如我哋食飯一定要等阿爺出現，同埋拎起筷子先夠膽開始食飯，就叫齊曬所有人，係咪？ 叫錢都好多數唔見咗。 冇啊，你唔使諗啊。 下飯再後 係。 埋位在先， 埋位一定要，最后个出嚟，即家长啊，最大嗰个一定系最后出嚟嘅。不女仔可能仲有样嘢，就系唔准出门口啊。我发觉咧，即系以前咧嗰啲伦理都系， 冇错， 一行出门口啊，嗰家人咧阿妈就喝住翻嚟噶啦。华女快啲， 系冇错，唔好跟住去。 啊、總之你唔好出門口走過隔離裝睇電視啊或者乜嘢 啊，有嘅有嘅。 係男仔咧，有時佢就算啦，你走咗去唔好煩啦，喺屋企仲緊去搞搞震。 呢啲係家教嚟嘅，家教嚟。嚇、啊，即係我講到即係叫做嬌一個慣，個慣咧就係而家啲細路咧就唔會教佢一啲嘢嘅。係，比如講，即係而家成日見到喺街度啲廣場啊，啲細路。玩啦、 啊， 咁啊， 曳 啦，一定會有互相碰撞啊咁之類嘅啦、啊。碰咗以後咧，我就見唔到嗰啲細路去 say sorry 嘅， 冇 嘅。嗰啲家長過嚟咧，亦都唔會首先呢一句嘅，係冇嘅。 嗯， 啊，所以嬌生慣養個慣字咧就係呢樣啦。 嗯， 啊，即係佢唔會教你禮儀，唔會教你禮貌，唔會教你嘅社會責任。係，呢個社會責任嚟嘅。相反呢日本仔呢度真係冇辦法，你憎佢都好，佢從呢個幼稚園開始呢就會教你呢樣嘢。佢係八條規矩其中最重要一條呢係搵個咩哥哥、叫做咩禮儀哥哥定係咩嚟教你鞠躬。 鞠躬 教你鞠躬。未講先鞠躬，講完再鞠躬。即係搭巴士落車。從車長鞠躬，過馬路人哋俾你行先鞠躬， 哇鞠到 頸，佢習慣咗，即係你生活喺個社會裏邊咧，你一個係有禮貌，第二個有責任感，第三個咧心裏邊有他人， 佢 呢樣嘢咧 難啊！ 我睇大陸嘅又好，香港仔又好，係好自我嘅，因為從細我就係中心，十大以小為尊，吓，阿妈阿爸两个，阿爷阿嫲，阿公公婆婆四个啦， 系啊，六个， 六比一， 冇错。 吓，咁咧，佢哋要请教你，话啊仔，今日我哋出街食咩好啊？ 系啊， 啊你点菜？ 汉堡包惨啊！ 去边度玩啊？你发版 系。 即係呢種係唔啱嘅，因為細路仔唔可以 最開明嗰種咧，就係俾嘢你揀。阿仔，我哋今日晏晝去食漢堡包，因為去飲茶咁，都係佢揀， 都係 menu 喺度， 你揀啦。我哋去睇戲定去海洋公園啊？咁又係你揀。 睇邊出咁啊？ 睇邊出又有啦，揀。你中意睇呢個卡通片定乜片？ 但係咧，我就真係發現咧，無論係阿爺阿嫲同埋公公婆婆咧，大家圍住個孫喺度氹氹轉，好似咧係佢而家人生階段唯一一個安慰。 爭重， 唉，係。 咁呢 真係陰功。 呢樣咧，佢有一種補償心態，即係比如講大陸，即係上一代窮，呢一代唔窮，就希望呢一代咧免除呢個窮嘅威脅。但係咧就過咗頭啦。就使佢認為係奉旨嘅，即係我應該享受嘅。 咁啊報紙賣成日都有噶啦，清華北大嗰啲千姿嬌子、 嗯、 啊，去到咧係即係名車接送， 係 啊名車接送。喂，港大我都見過喎、 嗯 啊，港大都有， 港大都或者係嗰個都少啲。咁當然你不如睇九龍塘啦。 阿偉基信都有講啦，當年 你聽佢講完先啦、 啊。好啊， 係啊， 雙排車接送， 好啊。 不過喺九龍塘你唔使睇大學啦嚇，即大學就真係過分啲，因為佢已經係成年啦 嚇。 未 幫手入宿舍鋪埋牀啊！ 咁啊有，咁啊美國都有嘅，美國都好重視，即係送個仔入宿舍安頓咗先走。 係， 但係咧，我哋住喺九龍塘一帶咧，咁你就會睇到嗰啲名車，哇！一三四點你真係唔好轉入去。即系排晒队啲工人走去接，跟住司机即系咩？ 香港麦当劳道啊，嗰几间名校嘅圣保罗男女啊，一到放学嘅时候，你以前咧即系外交部专员公署喺嗰、那个嗰条麦当劳道嗰个道口路口嗰度噶嘛、 嗯， 一到放学晏昼放学啊，一定塞住嘅。 系。 冚唪唥啲車，你冇啊！你揾差人去趕都冇用，去抄牌都 唔緊要，俾啦牛哥。 誒，佢知道唔會嚟噶啦，嗰扎你真係塞到啊！好唔止啊，不如你誒九龍塘都係啦，誒馬尼諾嗰度附近有英華又成，又係噶、 嗯嗯， 一翻學放學又係塞到，即係又拉衫諸如此類成扎嘅，冇辦法啦。 你就話嗰個慣字啊， 係 嬌生慣養嗰個慣咧，其實係縱佢， 嗯， 嗰啲慣咧一直慣到上大學。啊！揸架车一停喺门口咧，识起翼嘅，识起站起身嘅。 而家话去建工啊，大学毕业阿建工阿爸都陪埋去建工啊。 而家有好多新嘅名词啦吓，即系我哋今日唔系讲啃老族啦，我哋讲嘅娇生惯养咧，一名词叫做巨婴啊。即系话去到廿岁都好似系 BB， 咁尤其是男仔，即系喺内地咧都有一啲咁样嘅讲法，就系点解而家啲男仔咁乸，即系乸型啊，叫咩或者系女性化， 食三岁青蛙 吓，同埋好容易话攰啊，最话攰嘅系男仔啊。 系好啦，呢个时候听只歌先，呢只叫做经典英文儿歌合辑，咁我嚟听下有几多只儿歌合辑。 拣一首。 Daddy shark, daddy shark, daddy shark. Grandma shark, grandma shark, grandma shark, grandma shark. Grandpa shark, grandpa shark, grandpa shark, grandpa shark. Let's go hunting, let's go hunting, let's go hunting.Safe at last, safe at last. It's the end, it's the end, it's the end, it's the end, it's the end.Over the field we go, laughing all the way. Bells on bobtail ring, making spirits bright. Oh, what fun to ride and sing a sleighing song tonight. Hey, jingle bells, jingle bells, jingle all the way. Oh, what fun it is to ride in a one-horse open sleigh. Hey, jingle bells.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通常住址和完整身份识别号码的公司注册处文件，但是指明人士并没有包括传媒，显示将传媒查取拒诸门外，削弱新闻自由，令到从事调查新闻的空间大幅收窄，使记者揭露真相的角色将会消失，社会亦都再无第四权。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2,954点，跌11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947点，跌2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73，日元109.78，瑞士法郎0.939，加元1.262，人民币6.573，英镑对美元1.377，欧元对美元1.177。澳元兑美元0.763，新西兰元兑美元0.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10.79美元，卖出1711.43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系覆盖南海北部同华南沿岸，预测晚间大致多云同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气温介乎24至29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本周持续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三四局部地区有骤雨。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广东广西。 一凡是这个封建社会的时候有一条叫做回避制度，就是本地人不能够在本地做官、啊、几千年都是这样的、啊、但是现在是不是这样呢、有些地方是，有些地方不是、啊、香港是港人治港，不用说的。但是呢同一个语系的广东省呢好像对这个执行都有比较得力的、啊、即我们简单讲讲啦。啊，从这个图注开始啊，因为广东省省长不是一把手啊，省委书记先是，我们讲省委书记。图注呢，湖南人；赵之阳呢，河南人；王永胜呢，湖北人；啊，刘兴源呢，山东人；丁盛呢，江西人；这个韦国清，广西人；习仲勋呢，你话河南就得，陕西就得啦；任仲仪，河北人。好啦，李长春辽宁人，张德江辽宁人，汪洋安徽人，胡春华湖北人，李希呢、这个系现任噶啦，甘肃人。咁你话唔系？林若同埋谢飞系广东人、哦，冇错。但系林若咧系潮州人，谢飞咧系客家人。总之嚟讲咧，就唔俾你同呢个当地人会同声共气，因为封建社会嗰阵时讲咧。如果官同吏咧同声共气，或者官同绅，即系当地啲绅绅士同声共气咧，朝廷咧就好难控制咁话。但系香港咧，当然啦，而家一国两制咁，梗系港人治港啦。但系会唔会提早进入呢个2047咧？咁就两睇咯。 全民换证，有我亦有你。持有旧款智能身份证，又在1970至72年出生的人士，要在2021年4月30日或之前换证；而1973至76年出生的人士，就要在2021年2月22日至7月9日期间换证。换证时可带同两名65岁或以上亲友及两名残疾人士一起换证，记得预约啊！ 在这个熙来洋往、面积只有1000多平方公里的小岛上面， 每年每日每时每分每秒， 满载着我和你的故事。由4月3日开始，每个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全新节目《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論是否要為部分人接種第三劑疫苗作為加強劑。 政府疫苗顧問專家委員會召集人劉澤聲， 在外國不同的研究看緊，一段時間之後打第三劑再谷一谷是幾億力，但是現在數據未有，暫時不會說推薦一定要打第三劑。 香港醫院藥劑師學會會長崔俊明， 你沒有科學證據支持，叫市民打第三針有時就不必要。 星期六早上八至九，陳亮君、高福慧，星期六問責。 全国人大通过十四五规划纲要，这个将会是划时代的重大发展规划。 十四五规划亦是香港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蓝图和指引。 香港该如何准确把握，发挥所长？ 密切留意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三月三十号下午三点现场转播 《十四五的战略规划与香港机遇》研讨会。 喂，你做咩咁眼瞓啊？一阵仲要揸车，你顶唔顶得住噶？ 冇嘢嘅，食咗感冒药，少少攰啫。 吓，食咗呢只有睡意嘅药，仲想揸车？枉你成日听香港电台嘅交通消息啊，竟然冇注意药后驾驶嘅危险性啊！你都系唞唞啦。其实咧，我都有车牌噶，不如一阵等我揸啦。 吓，咁好似仲危险，不如我哋都系去搭的士算啦。 系咪咁啊你？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好啦，翻翻嚟我哋今晚嘅广东广西咁啊，直播室咧有马鼎盛啦、马恩智同埋 Eva 文杰华嘅，就讲呢一个太平盛世娇生惯养。 嗯， 好啦，咁啊俾阿文杰华讲下啦，你做女仔吓点睇咧？咁 嗱。 你只暗示佢嬌生慣養啫， 佢講咗啦， 一早你咩？一早話咗女仔。 嗱，咁我哋頭先話巨嬰呢個稱呼啦，咁亦都話咧，即係內地都有一個，我諗香港都差唔多噶啦，一樣噶咋，就話咧啲男仔點解咁娘娘腔咧？點解咧最早叫攰嘅就係佢哋咧？係。咁啊，於是有人就提出，喂，係咪應該軍訓啊？咁樣。咁我想問馬鼎盛啦，其實內地咧？即係如果你話強制軍訓呢樣嘢係咪唔得㗎啦？ 佢冇話強制軍訓， 即係我知 係軍訓係必須㗎，因為你知道新中國以後咧有一種叫軍體啊嘛， 嗯、 即係體育佢係軍事化啊嘛，咁佢從呢個小學開始就定咗好多叫做勞衛制， 嗯、 就係啲學生喺呢個體育課。一定要通過的、 嗯、 即是體育不合格都升不到班的、 嗯、 那個勞衛制定得都幾過癮的、啊、你試一下你小學三年級的時候跑六十米、 嗯、 不會讓你跑一百的一百即是跑六十米你跑不跑到十秒、 嗯 啊、六十米十秒三年級都唔係咁易過， 因為你諗下細路仔有幾高，佢一步有幾闊啦，你計到數噶嘛，係咪先？ 所以個佢個少年勞衛制，勞衛制都係一二三級， 嗯， 然後到青年， 咪男女有冇別先？ 梗係有啦， 有別嘅， 即係女仔就十二秒啦， 梗係 唔好咁講。 我講十秒女仔嚟嘅喎， 哇！ 你唔好以 為女仔， 你個男仔男仔九秒六喎， 哇！誇張誇張， 哇嚇真係，而家仲係咪咁啊？ 嚇，而家可能只有更加緊啲，唔會更加鬆啲，因為人嘅體能係好咗好多。 係啱啊，你認 即係我哋嗰個年代同而家咁嘅年代已經差咗兩代啦，即係佢哋係孫。倍噶啦， 嗯系啊， 咁佢哋嘅身高比我哋高十公分系好正常嘅， 嗯嗯， 即系我而家咁嘅身高，去到而家咁嘅中学咧，就算矮仔噶啦，系、 嗯、 啊，嗯、即系叫北京人叫做二等残废， 哎呀，咁衰嘅个名叫，唔系喺美国呢啲叫做咩高度歧视、啊， 美国嗰个 呢个高度歧视 入伍嘅条件，即系佢唔系话唔俾矮仔入伍， 系。 啲矮仔咧入伍仲好開心添，因為有啲呢個軍種兵種咧係即係中意矮仔嘅。你講坦克兵， 係啊， 坦克裏面個空間有限，你整個六尺二嘅， 慘啦！ 唔係冇地方放你啊，做咩？頂上頂下，即係腳又攣唔到。 係佢打籃球啦，嗰啲冇做坦克兵嘅， 嗰啲需要。 喂，地雷兵都係嘅喎，應該係嘛？ 咩啊？ 地雷兵咯，即係你鋪地雷啊嗰啲咯。 冇地雷兵喎，地雷兵有工兵啫喎，冇地雷兵喎。 工兵都係啦，太高有乜用啫？工兵冇用嘅，太高。 嗰啲冇所謂，嗰啲冇限制嘅。 係坦克兵就要啦。 美國兵咧，佢嘅五尺八以下算矮仔。五尺八以下算矮仔。咁你中國人去到基本都係矮仔㗎啦，咩李連杰啊，咩甄子丹啊， 係嗰啲 咩？就算是周星馳、劉德華都 唔得啦，唔得， 唔使高大嘅打都咪得咯， 到唔到五尺八， 係 啦，係啦，冇錯。不過我仍然想講翻軍訓嘅問題咧，即係因為我哋話嬌生慣養，咁啊未入大學之前就錫到窿啦，你知啊，單鞋啊，咁然之後入到大學咧就要接受軍訓喎。起軍訓咧，真係一理咧，佢唔會讓步啊嘛。 咁你香港都有童子軍啦。 嗰啲係暗理參唔參加嘛？ 但係一個好榮譽喎，如果真係一出街有件服裝 制服， 仲要周身啊嗰啲 章 嗰啲 logo， 嗰啲考章噶嘛，要考啲章。係啊，即係野外求生啊，諸如此類好多嘢嘅。 係，不過喺香港做呢件事真係好開心嘅，你諗下幾多郊外嘅地方嚇。即是譬如他们要自己用啲竹扎咗一隻嗰啲叫筏啊，咁咧就喺出海嘅，即刻吓。咁啊呢个即系佢哋觉得好玩就系啦，但你知而家大部分嘅精力都系摆晒网啊，所以即系童军我相信都有 嘅，即系喺科技上面进咗一大步，喺呢个体能上面咧退咗一大步， 冇错。 你一日对住嗰嚿嘢。首先近視先啦， 散光多啊， 又脊椎又唔啱啊，頸椎又唔啱啊， 同埋而家你慘啊，嗰啲即係一歲到嗰啲已經喺度玩緊嘢噶啦， 快手過你啊， 係， 你都唔知佢掣喺邊啊， 係啊，佢已經撥咗幾多次啊，撥幾十次先食一啖飯，即係嗱呢一個冇辦法嘅，咁但係咧其實國家嘅政策同埋你自己屋企裏邊話對你嗰種。嘅骄纵咧，即系觉得哇，你真系好宝贵啊！嗰样嘢咧，其实真系有冲突同埋张力噶。 你真系宝贵佢咧，就应该睇下个速龙睡赵太后啊！嗰片嘢真系正。佢话咩叫骄惯咧？就叫做为尊而无功啊，奉厚而无劳，而挟重器多也。首先咧，为尊。即係你細細個已經係俾好多呢個等級嘅啊！你講你帶個細路細細個坐飛機坐頭等咯， 係啊， 起碼都商務咯， 係 哇咁啊唔同啊！啲空姐跪半下幫你服務噶， 係啊， 係嘛為尊啊！而且咧，你嘅級別到咗咧。行呢个 VIP 通道啦，使咩排队啊？奉厚而无劳，嗰啲唔使讲啦，物质丰富啦， 又唔使自己喐手啦。 咁你先唔弊，你到参加球队嗰阵时都未识绑鞋带，你死未？ 而家真系唔识嘅吓，唔系所以而家你好似十几、十二三岁细路仔，全部系所谓。萬能黐貼的你見到佢買鞋，啲細路仔鞋冇鞋帶的 你三四歲 硬黐嘅，十幾歲嗰啲都係黐嘅。 你而家去公園見下，有啲三四歲嘅成米三噶啦， 係 仲入片，你信唔信啊？ 咁啊真係慘。 咁啊誇啲啊！ 我唔誇喎， 我真係未見過喎。 佢費事勒啊！即係我哋嗰代一早啊已經，去踎啦，我唔到唔好起身啊！ 自己洗啊，洗底褲啊，自己洗啊！ 係啊係啊， 你衣帽嗰啲都要啦，係嘛？ 我唔使咁。 唔係屋企真係唔幫你洗喎，好得意嘅。係啊， 咁呢個好啱嘅喎。 係啊， 係啊，你 就算係你即係啱啱學識行路十一個月，就要教你一樣嘢， 係 自己去吊屎片。自己去踩个盖起身掉咗去屎尿嘅，喂呢啲即系 到小学开始就自己即系要着底裤嘅时候就自己洗。 一定要 小學喎、 啊，同、啊、埋以前乜都使噶嘛，誒嗱、啊，我哋就冇紙巾噶嘛嗰、那個時代， 紙巾 用手巾仔， 手巾仔， 手巾仔又係要自己使， 啊一定嘅呢、 啊，有條毛巾仔噶嘛，翻學嗰陣時候，咁啊每日翻嚟就自己使， 係免疫嘅，就係、是、要睇下你嘅身份。我記得咧，一講嬌生慣養，好自然就湧現出咧呢、這個意大利導演啊貝托魯奇嘅。中國最後一個皇帝 哦，溥儀 係啦，哇！嗰、 那個 真係嗰、那個真係喺紫禁城裏邊嘅生活咧，匪夷所思。 佢到三四十歲未識著衫，即係唔使佢著嘅，死啦！真係 撐起身，扣樓都未識， 扣樓咁複雜啲嘢，咁下賤啲嘢，咁要宮女嚟做咩啊？ 咁佢後來解放時期，佢咪真係好慘。 佢唔係解放時期慘， 佢之前 佢喺1945年俾蘇聯捉咗去， 係。 去呢個百力， 嗯， 我去百力仲特登去參觀過，佢喺嗰度關咗幾年嘅， 嗯 啊，咁啊而家係一間酒店嘅隔離。 唔係係咪嗰陣時當佢係最戰犯？ 當然係戰犯， 啊、 但係佢係咩啊嘛？佢嘅戰犯身份，佢係證人身份啊嘛， 哦、 所以對佢優待啲啊嘛。 係 你攞佢嚟煮死關東軍嗰啲友啊嘛。 係。咁點咧？繼續講，你喺百力見到咩？ 咁係軟禁嘅，屬於 嚇 殺去咯。 咁啊，唔會同佢上靠嘅呢樣嘢。佢走咗去邊啦？啊，即係隔離嗰間咧，其實以前係俄羅斯人一個別墅嚟嘅。 哦， 咁佢都有佢嗰一班人噶嘛。 係， 你即使係即係捉咗佢，蘇聯捉咗佢都唔搜身嘅。所以他可以拿啲國寶嚟收買人啦、啊。鬼咁要佢咩？蘇聯都有規矩噶嘛。啊，所以佢即係蘇聯交翻俾中國嗰陣時候，佢身度仲有好多國寶級嘅嘢嘅，好、嗯、值錢 嘅。仲有人服侍嘅、 嗯？服侍就冇啦、 哦，服侍冇啦，係、 嗯、啊，即係監視就有，啊、服侍就冇。 服侍有冇？ 即係講翻即係日本嗰種教育啊，對細路仔嗰種教育嘅好處咧， 係 就咩咧？嗱，上幼稚園開始第一樣嘢咧，細路仔你自己嘅書包， 嗯， 你自己嘅衣物包， 嗯， 啊，咁啊，包括梗係有樽水啦， 嗯， 係嘛，係嘛，似你話齋手巾嗰啲實 毛巾仔實有㗎啦，實有㗎啦， 因為大細都要㗎嘛， 啱 啊，仲有佢。裝便當嘅盒啦，呢啲係日本特色嚟㗎啦。 咪有一段都即係有一輪嘅 video 啊，嗰啲錄像咧、嗯、都喺互聯網傳得好緊要嘅，就係、是、全班即係食飯嘅時候啊，點樣大家分飯，點樣完咗之後走去個個洗自己嗰個盒啦。唉， 就嗰啲要大啲啦，即係 嗰啲差唔多小學啦，小學三歲未識，幼稚園差唔多啦。 佢培養你自己整理啊！ 係， 而家你讀到小學三年級，啲阿媽仲要幫佢執書包噶嘛？ 中學都唔識。 如果係唔係唔記得帶噶嘛？啊，咁仲有啲包咧，有時好重喎。你知而家啲書嗰啲 咩背囊 紙好靚啊嘛？ 係， 自己咩背囊？ 係 自己的住個包。 係 啊，雖然即係好似鴨仔咁行下擲下擲下咧，啲、大人係唔會幫你攞嘅。 係， 如果啲大人幫你攞咧，嗰啲。幼稚園嗰啲老師會話你嘅、 嗯 啊，你唔可以咁做嘅。 咪而家就唔會啦，啲嗰啲姐姐冚唪唥企曬喺門口，學生一放學就揈。 你講緊香港， 香港嘛，係啊，揈咁個姐姐就會執嚟自己幫佢咩㗎啦。 佢有樣嘢咧，好犀利嘅就係、是、日本仔特有嘅、 嗯， 就係、是、上課裸半身， 係 冬天都係咁。 咁 佢呢係啊，佢嗌你培養捱凍。 冇錯、 啊、你開始可能有啲不適， 嗯、 但係跟住你慢慢就要習慣噶啦。 嗯， 啊咁真係有啲斯巴達精神。 有少有啊， 即係細路仔，我哋見嗰啲錄像都係咁樣，男男女女咁樣坐靜靜咁上上 面光 光珠珠咁啊，都凍㗎。 而家係咪咁咧？我就好懷疑。 同埋一歲半，而家仲係二歲嘅咁啊，一歲半要學識自己便便。 哇！ 啊！佢有嗰啲咩便便哥哥嚟教嘅、 嗯， 啊，即係教你點樣用，當然係好細嘅啦，即係唔同我哋中國坐痰罐嗰啲差唔多。咁呢樣嘢咧，就一個日本一個德國啊，好奇怪，兩個法西斯國家。德國咧，佢有規定， 係 兩到三歲， 係 即係幫手鋪床。即係你未必冚唪唥鋪到，但係你幫手鋪床。 嗯， 仲有一樣嘢好緊要。 唔係，佢個個都要鋪，幫邊個鋪啊？即係自己鋪自己嗰個牀，係嘛？ 即係你大人幫你鋪牀，但係你跟住學。 哦， 點樣擺枕頭？點樣擺被鋪？ 係點樣摺？起身之後點樣摺？ 咁有一樣嘢咧係好緊要嘅就係收拾玩具。 嗯， 因為而家啲細路玩具太多啦。係啊，你即係玩完以後咧，你要執翻好，就唔係而家我哋睇見香港個公園啲玩具冚唪唥係啲大人攞住嘅，玩嗰陣時佢玩，玩完咧可可就走人。 係， 即使係車仔啊乜嘢啊，佢唔會唔會理嘅，玩還玩 啲外用針， 自己唔會收拾呢樣嘢，即係冇責任。 嗯， 嚇，咁咧仲有要幫大人打掃屋企啊，你或者唔識。不垃圾啊！你幫下手咯， 嗯、 啊，即係抹台啊，幫下手咯。咁呢啲係兩歲到三歲已經要做嘅嘢喎。啊，咁啊到三歲到四歲咧，啊，去門口攞報紙，啊，餵寵物，啊，你可以養寵物，但你要餵佢， 係 啊，你要去倒貓砂， 慘咪慘 啊！咁咧識得。自己將啲邋遢衫放落個洗衣籃度， 嗯， 啊，即係去同家長去超市咧幫手攞嘢， 嗯， 我都唔慘喎，敏慈係好好，其實佢哋都 其實係 三四歲啫喎，喺香港你會見到呢啲嘢， 喂，佢哋其實可以中意做，只要你有趣。 咪香港嗰啲咧就你買佢自己用嗰啲，譬如你朱古力啊之類，佢嗰啲佢就自己拎住嘅。佢驚你，佢驚你拎咗 食啊！嗰度冇咗， 佢即係驚你拎咗翻去唔俾佢食啊！大佬， 其他唔要嗰啲，譬如 阿媽嗰啲唔關我事啊！你嗰啲咩洗潔精嗰啲阿媽攞啦，係嘛？佢食嗰啲嘢其實佢自己攞。 到五歲到六歲咧，就要幫手父母掃花園啦、掃落葉啦、整理房間啦，同埋準備第二日翻學嘅衣物， 嗯， 同埋書包等等， 係 即係呢啲嘢咧。真係窮人孩子做當家，即係晚前我哋喺天天嗰陣時，記唔記得？ 記得、啊。 就成日要趕地鐵翻屋企啊，因為佢十二點半冇地鐵啊嘛。 係。 你十二點即係畫大稿走人要跑步啊嘛，地鐵站幾遠啊？記唔記得？ 係。 嗰度有一條路，黑黑地嘅，但係就。擺到好多啲小街市嗰啲嘢，我就睇咗一幕咧，非常之感動啊！就有一個生果攤，即係啲嘢好渣嘅啫，即係一個個攬仔放住喺度，五蚊一個，咩三蚊一個，即係嗰啲咁嘅嘢啊！就有一個小朋友喺度做功課看鋪，我睇佢啲功課咧一年級嘅啫，啊呢啲樣嘢 真 係 係啊！ 呢啲啊唔咁啊，其實咧 九十年代。 咁啊，九十年代少 啲，我再早嘅時候， 但 係 五六十年代嘅香港就太普遍啦。 係啊，我阿嫲嗰陣時係做小販嘅，咁咧，於是我小學就要入，即係一放假就入去，平時唔使幫手，因為阿嫲唔識計數，係啊，即係唔識計數噶。譬如你佢買樣嘢係誒， 咁點睇攤啊？ 嚇！冇啊！即係 佢哋有佢嘅智慧嘅， 佢熟客知嘅啦，唔會呃佢嘅。譬如你五啊六個四咁，你俾張六啊蚊咁，佢就大件事啦。佢唔識找啊，找幾多咧？佢唔知噶嘛。咁通常有啲即係嗰啲買慣熟客，阿婆找三個六就得噶啦。咁即係佢咪定咪俾咗我。 好老實噶 嗬。啊，唔係即係你呃一蚊兩蚊冇用啊嘛。 阿婆折墮啫。 係咯，即係你以前。 我真係覺得咧，點解咧？我哋咁矛盾嘅咧，就係當嗰啲父母咧喺六零年代咧都見到。全街香港是怎樣的情況？到他們養啲細路或者孫的時候有咁縱縱容，然之後跟住慨嘆，就話佢哋哇，你真係打仗啊，留低你嗰啲，咁啊真係好矛盾。 好啦，呢個時候聽另外一隻鬼佬兒歌啊，《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 夏天的晚上，你有没有见到天上面有很多闪下闪下好像钻石般的星星呢？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 how I wonder what you are up above.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港铁车费将会在六月二十七号起下调1.7%，是可加可减机制生效以来首次减价。港铁表示将会落实不同措施，令八达通和车票二维码的港铁乘客由下个月至出年1月1号维持节省大约 5% 的实际车费。有市民表示欢迎，亦都有乘客认为如果八折车费优惠措施不能够延长，下调票价作用不大。有议员要求八折车费优惠可以延续至年底。政府宣布星期四起放宽部分社交距离措施，包括重开公众和私人泳池，提升戏院、表演场地和主题公园人数上限等。如果完成接种两剂新冠疫苗以及经过14日后，部分行业从业员将会豁免定期检测，以鼓励更多人打针。另外，政府正同航空公司商讨在4月下旬安排在英国的本港居民乘搭指定航班返港，返港后集中在指定酒店隔离21日。政府安排旅游业从业员在5月1日起在社区疫苗接种中心负责管理中心运作和行政支援工作，月薪介乎10,000元至40,000元不等，提供最多2000个，为期大约5个月的短期职位。旅游业议会表示欢迎，并指出旅游业界失业率高企，加上业界向来负责接待工作，相信从业员需要和升任疫苗中心的支援工作。政府宣布包括浸会大学三座大楼、大埔一间幼儿学校和一间幼稚园在内的32个地方纳入强制检测公告。任何人士在今月16号至29号期间曾经身处指定地方超过2小时的人士需要接受病毒检测。由于有确诊个案曾经到访浸大，包括善行校园吕明才中心、全理示艺大楼、浸会大学道校园教学及行政大楼需要纳入强制检测。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2,990点，跌8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956点，跌1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73，日元109.74，瑞士法郎0.939，加元1.261。人民币6.572，英镑对美元1.379，欧元对美元1.178，澳元对美元0.764，新西兰元对美元0.701。 伦敦金每盎司买入价是1711.25美元，卖出价是1711.84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气温普遍上升至29度或以上。预料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气温介乎24至29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今个星期持续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三和四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的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的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随着打针的人多了，很多人都会在想，打了针之后是不是社交距离措施会放宽翻？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志超， 如果我们在7月之前覆盖到我们大部分的人口，当然是理想。能不能够放宽的措施呢，最主要都是看本地整体的疫情。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每个礼拜 五个晚上 呢个时间 ，CIBS 人人广播。 今晚同你一起听节目嘅系钟益麟。 近排想翻修厨房，究竟用咩石材做台面好呢？大理石、人造石定系石英石啊？点拣先啱就要留意。有排同你讲，今集同你讲云石。 深夜1点半 ，FM 926 CIBS 人人广播。今晚重温嘅节目系 有排同你讲。 一分钟阅读，主持谢祖慈，制作周伟业。 小米是一间以手机、智慧硬件同埋物联网，即系所谓 IoT 平台为核心嘅互联网公司。截至2018年，佢嘅业务遍及全球80多个国家同埋地区，通过独特嘅生态链模式，带动咗更多志同道合嘅创业者。同時建成連接超過1億3000萬台智慧設備的物聯網平台。在2018年7月9日，它成功在香港主板上市，成為香港交易所第一個同股不同權的上市公司，創造了香港史上最大規模科技股的首次公開招股，即是所謂 IPO，以及當時歷史上全球第三大科技股的第一次公開招股。如果你想通過一本書對一間擁有獨特生態鏈的公司有所了解，這樣由小米聯合創始人黎萬強撰寫，和他公司的董事長和行政總裁雷軍親筆作序的書本，參與感就是最好的答案。 小米創造了中國商業史上的一個奇特案例，消費者和品牌從未如此相互貼近，兩者互動從未如此廣泛深入。通過互聯網，消費者扮演著公司的產品經理、口碑推薦人、夢想贊助商等各種角色，他們參與品牌發展的各個細節。在開發產品的時候，數十萬消費者提出建議，当他有新产品出现的时候，数百万消费者涌入网站参与抢购，数亿销售额一瞬间完成。当要推广某类产品的时候，成千上万的消费者就会兴奋地奔走相告。 这一本书出版之后，在国内外读者中引起不少的反响，获得全球最大中文网上书店当当网于2014年管理类图书畅销榜的第一位，之后又被翻译成为英、法、日、韩等9种语言， 是中信出版社集团输出语种和版本最多的内地经管书籍之一。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参与感》，作者黎万强，由中信出版社出版。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好，傾下講下，又嚟啦！呢一個太平盛世，嬌生慣養，咁啊有馬鼎盛、馬恩慈同埋 Eva 文傑華嘅， 即係有個人咧，一定要提一提噶啦，就是、林彪嘅仔林立果，啊林立果嗰啲將佢吹捧，啊其實林彪自己比較低調，但係林立果咧就搞到佢咁鬼高調。嗱、一個大學生，即係仲未畢業，咁一下咧。都未辦即係參軍嘅手續，就已經去咗呢個解放軍嘅空軍司令部。 嗯 啊、首先咧做秘書過一過冷河，跟住咧介紹入黨，然後咧好快脆就提升為呢個空軍司令部嘅作戰部副部長。啊、即係佢 識鬼咩？ 真係唔識，真係唔識。咁、即係利用佢，首先就話。在文化上面、啊、搞了一个小组，什么调研小组，就写了一篇文章、啊、叫从政治思想上彻底打倒党内这个走资派、这个文章呢、即是作者就说集体创作、啊、但是呢就里面就宣传说是他写的， 即是林立果写的， 林立果写的。咁结果咧就发表在呢个解放军部的头版头条。 嗯， 跟住咧，林立果就在空军司令部干部大会做报告。 嗯， 哇，嗰啲报告八个钟头咁长。 哇！ 啊，八个钟头咁长，做完以后咧，林彪睇咗话，诶，不但即系呢个思想似我，啲语言都似我。啊。咁跟住就吹捧佢係天才啦， 係皆天才 啊！驚動到毛澤東就開聲，雖然冇點名，但係就話廿幾歲嘅人捧佢做超天才，啊有乜好處啊？咁 天才都唔夠，要加 超天才，超天才，哇！咁仲有一樣嘢即係得人憎嘅咧，就係選妃， 哇！選妃， 選妃，即係由呢個林彪嘅老婆。葉群出聲，揾佢嗰四員大將黃永勝啦、邱會作啦、李作鵬啦，啊，嗰幾個都係政治局委員，話咧、我仔而家大啦，啊，22歲啫喎，啊，你哋即係呢啲叔叔阿姨操心下啦，咁啊，真係專門成立呢個小組， 哇， 幫佢四圍揾。 搞个选美比赛， 最巴闭咧系上海， 系 啊，因为上海嗰个空军第三师嘅师长兼政委咧系嗰啲死党嚟噶嘛，就派人去以呢个参军嘅名义啊，将上海嗰啲靓女全部几万人拣咗咧， 拗晒头， 一级一级拣。揀了200個叫做入圍的、就俾葉群過目，俾林立果過目、如果再喜歡的呢就要親自見、談話，最後揀了20個，呢20個就放在度備用噶啦。 哇！後宮 咁從呢件事最後揾到張玲啊嘛，最後嗰個喺南京軍區歌舞團揾到嗰個梗係啦，嗰、個出國表演做頭牌嘅喎、跳舞嘅喎、但係咧就稍高咗啲，1.68米， 高過阿果， 高少少啦，啊，咁啊高過林彪添，所以呢個張玲咧就叫做入咗圍啦， 就以組織的名義強迫他將以前的男友賣甩了。即是我們是從這個故事，因為爆出來鬧林岳哥沒問題啦， 是， 但是我們從這個故事，如果你即是林立果這個官二代選老婆，就這樣，如果官一代選是怎樣？ 或者唔 识答你， 唔敢做到咁咩啩？ 离谱话法啦， 暗地里啦，暗地里做啦。 想当初啱啱开始文化革命嗰阵时，66年，我啊走到去青岛，睇大字报，就有一张大字报咧，揭发呢个邱会作嘅。 哇！ 邱会作当时系呢个中央军委总后勤部部长，即系有名嘅大色狼。佢就喺文革前就已经系做呢啲嘢噶啦，啊，开住架军车，咁然后咧参谋跟住啦，梗系就去啲中学门口等放学， 拣卒， 系睇中边个，咁啊啲手下人就会去招兵，啊，嗰阵时招兵系好光荣嘅事情啊嘛，咁你个学校仲有一个女兵嘅名额。咁仲啊 wonderful 啦， 系 咁啊到手就啲咁回事。 咁我仲以为一定系革命伴侣吓，都唔使拣嘅选啊吓咁啊。 佢冇话系伴侣，佢拣女拣女啫， 可能系三倍。 不过顺带有个问题问马鼎盛咧，因为好多领导人啊，内地领导人咧都系喜欢演艺界嘅女士。即是你都是做得出剛才你說歌舞團， 那我請問你有什麼接觸的辦法去選到美女呢？ 那我又覺得譬如鄧小平那樣， 鄧小平當年都不是， 鄧小平就不是選這些，就不是了。 誰說不是選這些？ 不是啊， 卓林當時是延安四大美女來的，你不要開玩笑，不過他就有一個限制，即是他要選矮過他的。 這樣不容易，這樣難一點。 那你王光美高過他肯定不行啦， 當然不行， 他都沒有追求王光美， 他都不敢啦，是吧？ 當年即是卓林去到延安，他是北大學生的身份，學歷和佢嘅各方面嘅表現都係上乘，咁鄧小平即係有咗心水啦，都要手下啲人去幫手啊， 陰功。 咁梗係要話俾你聽啊，點啊？而家嚇即係介紹卓林當時仲好口硬。佢話：我哋嚟延安係參加革命嘅， 唔係搞男女關係嘅， 唔係做官太嘅，講得非常之明確嘅。 啱啊！ 後尾仲係組織通過即係政治上面嘅教育，即係話俾你聽，呢個都係即係革命任務嘅，而且好重要嘅。咁最後冇辦法。彭真出面說服的，你不要以為你即係學歷高啊，人哋留學添， 係法國留學生啦嘛，不過唔係好識法文啫，識打橋牌，識打橋牌， 冇讀過咩書， 因為佢又要修理嗰啲。即係單車啊，咁佢都你知道學得法文最方便咧，真係喺個生活裏邊做下啲雜工。 係當然啦， 因為同人哋交談。咁我唔知佢個法語能力，但係都係超班，佢啲人真係好叻嗰陣時。 咁仲有即係如果講呢啲咁嘅少爺啊， 係 啊，薩達姆嘅仔就犀利啊。 係嗰個真係係咪 嗰個烏代？嗰個烏代嗰個。嗰個當街就禮㗎啦，係啊，即係當街見到一個美婦， 係 咁就 執咗佢 啊，執個個老公有啲喐，即刻打死，即刻打死啊！咁然後即係一唔啱咧，就喺個 hotel 樓度掉落嚟，成個掉落嚟， 哇！都冇間道喎，周身咁， 即係完全係肆無忌憚， 係 啊。 咁不如又講下嬌生盼養嘅官幾代啦，特別咧就係喺外國讀書啊、留學啊，咁都出咗好多呢啲好有趣嘅事情，即係你話有趣啦，都俾人告嘅即係譬如話佢同人哋即係你話打鬥呢啲都係小事啦 或者係唔守規矩啊、醉駕呢啲咧，咁其實喺譬如喺美國呢啲地方咧，真係唔射你喎，係咪？即係佢真的，你以為可以走得甩咧，佢真係直升機都走去捉你，係嘛？咁啊，咁於是咧，我就令到我諗啦。嗱，美國呢地方唔好淨係成日講我哋自己，佢有冇嬌生慣養咧？我又即係覺得當然有嘅，有絕對即係嗰啲巨富啊，咁、啊都有巨嬰嘅。咁啊，但係一般嚟講咧，即係日本當然就要刻苦耐勞啦，日本嚇、啊，到而家都係嚇、啊。但係美國咧，我又唔係咁覺。嗱，第一咧，佢哋冇話工咁多工人要用啦，或者係要縱容。係 啦，係 啦。原來鼓勵一早就要佢哋自己出去獨立。 唔係，你而家睇你香港都係㗎，啲洋人嗰啲細路仔咧，阿媽咁帶咗佢公園，咪由佢自己搞咯。佢唔會走係即係看住佢追住佢，哇！有玩具。 如果佢損手爛腳嘅， 預咗㗎啦，打交就事必㗎啦。係 啦，咁所以有時咧，我哋睇一啲驚險節目，自己驚到震，就覺得中國父母一定唔會容許嘅。即係譬如話，你爬啲山咧，你知嗰啲啦。又插咗落去，要腳斷自己隻手嗰啲咁嘅故事啊嚇，咁咧做好啲危險動作啦。 唔係你仲好笑咧，就係你而家睇到好多即係喺網度睇嘅，就係話咧，即係啲狗咧就陪住嗰啲鬼仔啦，嗰啲 B B 咧一齊長大嘅，大家攬住只狗啊，攬住只貓啊，你又錫我又錫你啊，大狼狗咁都得嘅喎。我諗你中國人實唔得嘅，即係你點樣乖嘅狗佢都唔信嘅，又冇戴口罩，乜都冇嘅喎。係嘛？即係佢哋個即係美國嚟講咧，就係話佢哋嗰個文化係咁嘅，即係始終係開拓嗰種開拓精神咧。 冇 錯。同埋咧，即係你睇戲都係咁講噶，即係你一到中學畢業咧，就唔該你離開屋企啦。你唔離開嗰個咧，就係衰仔嚟嘅，即係冇出息嘅。 同埋仲有，我鼓勵你選擇，但係咧後果自負。 係咪？ 我俾乾糧你，你出去得啦。我養到你今依一個階段，你以後自己嚟啦。 咁同埋就係話，即係佢哋比較富裕啦，大部分嘅中產嘅家庭咧，即係細路仔同香港一樣，即係細路仔有自己間房噶嘛，咁變咗你間房就你自己理啦，嚇、或者你搞到即係美國仔就可能搞到狗竇咁嘅，但係佢唔理你嘅，阿媽唔會幫你執屋嘅，係嘛？你搞到狗竇係你自己衰嘅啫， 冇錯， 呢個成日見嘅好得意嘅。 你如果講即係細路仔同啲動物接觸咧， 係 咁呢個中國。在農業社會時期，甚至是在中國工業化以前，大多數都是農民為多。農業的家庭，那些小孩子從小和家畜接觸是非常密切的。屋企有貓有狗一定噶啦， 雞啊鴨啊， 但係嗰啲又唔使養嘅，即係唔使餵嘅， 佢自己會揾食嘅， 自己識揾食。 連呢啲都 咁啊！你種田用乜嘢？ 狗捉老鼠係應份嘅，係奉旨嘅，即係狗 自己 識去田度刨嗰啲窿嚟捉老鼠食嘅， 係食田鼠。 貓亦自己識 揾食嘅，係 識揾食，即係魚蝦嗰啲咁啊，涌裏邊大把有的是咁如果你係牧童嘅話咧，就唔一定係放牛嘅喎， 放羊、 放鵝， 哦放鵝、 放鴨， 係 呢啲都係牧童嚟嘅喎， 係， 即係嗰陣時匈牙利有一個叫兒童故事嘅，就係咩啊？牧鵝少年馬貴啊嘛，有聽過喎？嚇有電影㗎，係幾過癮㗎，即係放鵝， 放鵝，鵝好惡嘅喎，聽講 嚇 啲鵝好鬼惡嘅喎， 你細路仔攞支竹就搞掂佢噶啦， 撩下撩下佢。 唔係，即係我咧一撳佢條頸就冇收噶啦。即係我就係咁樣。 係有秘訣嘅。 佢仲有嗰支棍前邊咧有綁住一條草啊又好，一條布又好，點樣都好揈下揈下。 佢就 聽話。 但 我 唔 係 即係群體動物嚟嘅喎，唔同樣喎。 我话养一只我嘅，一只我养。 我知道，但系佢有冇一个阿带咁食，个个跟住佢行嗰啲，即系羊啊、牛嗰啲，即系马就一定有嘅。 你如果有阿妈，佢一定跟住。 哦，跟阿妈系呢个 就。但系你养我一般就好少，好似养鸡仔咁样，鸡乸大啊。我就唔系嘅，我所见到咧，即系三五七只我一个细路仔。 系， 有时啫，个细路仔唔高都过只我几多嘅啫。 系 啊，啲我好高噶，生到七八斤咁样。 系， 不过嗱，讲翻娇生惯养啦吓，咁我就发觉咧，因为头先喺度倾喺度谂咧，其实美国好多硬件同软件嘅设计咧， 佢都唔需要走去嬌生慣養。嗱，舉一個例子，美國家庭最興奮嘅喺五十年代嘅發明就係洗衣機嘛，同埋洗碗機嘛。咁咧嗱，真係喎，點解一個大學教授佢有四個仔女依然？會好似我哋咁又教學又要做研究又搞得掂咧，就因為咧佢屋企家務冇錯，家務有曬機器 電氣化， 冇錯。嗱，譬如啲衫抌落去，真係轉，跟住抌落去個乾衣機轉。咁佢哋食嘢咧， 有剪草你都要做㗎。 咁啊，你一個週末做啦嚇。咁跟住咧，佢哋咧就食啲嘢好簡單嘅啫。就係根本超市就已經有曬所有啲焗好咗嘅雞啊。咁啊，你買只翻嚟，然之後啲沙律。咁啊，塌落去撈兩撈，咁大家食噶啦，唔會好多選擇噶啫。咁好快手。 餐先搞搞啫， 都唔搞嘅。 早午嗰兩餐咪 sandwich 啦， 係 咯， 三文治。早餐係食嗰啲咁嘅 cornflakes 啦，即係咁佢粟米片咧， 倒 啲奶落去， 加啲奶落去 咁啊， 搞掂。 係啦，所以佢哋唔係好講究嗰啲嘢，所以嚟到香港，哇，直情高興到咁好食嘅啲嘢咁，未食過一世人咁樣。咁啊，洗碗又係啦，沖兩沖就擺落去洗碗機，所以佢要用極速嘅方法，於是佢就可以叫啲細路嗱呢三。自己你波鞋等埋落去，你自己搞掂。咁每个人都识揿机，咁咧就你唔需要话娇唔娇生惯养，因为第一冇工人倚靠，你即系可能有人嚟帮你剪草一个礼拜，你有钱先系咁讲。如果唔系就轮流做，预咗嘅。咁所以咧，我又唔系觉得，即系尤其是佢哋就算好有钱，佢都系咁做。即系有一个讲法啊嘛，即系有钱人又饮可乐。同人飲可樂，即係喺某啲方面都係已經係一體化咗。 同埋如果英國咧就中意將啲所謂有錢仔咧，就拎去寄宿學校。咁你去宿校咧，你就辛苦啦。 伊頓 係乜頓都係啊！你冇話咩？即係記得即係寫1984嗰個奧威爾係嘅，佢係賊，佢就好憎啊！因為去到咧就俾人恰啦。佢又神高神，佢又生得高但唔大隻喎，佢卜聲六尺高，成個竹竿型，即係打波又唔得，即係行路又鬼死咁亂盡。咁你知寄宿學校就梗係大蝦細㗎，呢個是必然嘅。 咁你睇 Harry Potter 咪 欺凌一定有， 真係簡直。 而家就係話霸凌咁樣鬼嘢啫。 佢咪就係講宿舍嘅政治咯。Harry Potter 雖然佢係講嘅另外一啲咩魔術啊等等， 但 係 人都知㗎，即係寄宿學校嗰啲衰嘢就實有嘅。咁你反而咧就係話，即係你有啲錢你就去寄宿學校喎。你窮人咧就冇得去噶嘛，你明唔明啊？所以咧，即係呢個係英國人，即係某個程度佢令到嗰啲人，令到啲所謂有啲錢嘅有錢子弟咧冇咁嬌心慣養嘅一個理由。 仲有咧，佢有一個榮譽感。 係， 比如講你細路仔從開始，你未揸得車之前，你有單車，你個細路仔自己就搞掂架單車。你架單車咧，你如果有辦法搞到佢擰一擰。再加啲咩小玩意， 咁你威啦！ 顯示出你喺工程上面嘅優勢， 係 嗰啲又係做大王嘅本事嚟噶。 係啊，所以我記得嗰陣時，好似陳之凡都寫過一篇嘅，就讚下咩啊嘛，查理斯王子啊嘛，喺呢個牛津讀書嘅時候就踩單車翻學噶嘛，英女王俾架車你講少係嘛，皇家車唔接你嘅，最多俾錢你買架單車啊，你踩架單車翻學啦。好啦，咁啊讲到呢度时间差唔多咯噃。 哇，咁快啊！ 系啊，有排讲啊。好啦，咁听日咧就预告下先，就系岑日飞请嚟阿陶国章同埋陈守仁讲民主与自由啊。咁啊，跟住落嚟咧，当然系基哥啦，一齐翻嚟噶啦。今日 咁勇敢。 系啊，基哥那些年。咁啊，最后一首歌就系《老兵花》。咁啊，今晚多谢大家收听，拜拜。 拜拜。 我知道半夜的星星会唱歌，想家的夜晚他就这样和我一唱一和。我知道午后的清风会唱歌，童年的蝉声它总是跟风一唱一和。当手中握住繁华，心情却变得荒芜，才发现世上一切都会变过。当青春剩下日记，无私就要变成白发，不变的只有那首歌在心中来回的唱。